是那么亲切，勤劳的人们在这里生息，千百年的风霜回去更令人都神往。啊，成都，哦，熟悉的成都，啊，陌生的成都。我默默地注视你，啊，告诉我为何你如此迷人。为何